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听众朋友，现在播送戏剧故事《玩偶之家》。原剧作者是挪威19世纪杰出的戏剧家易卜生，他一生写有26部剧本。他的戏剧活动对近代戏剧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玩偶之家是他最著名的社会问题剧。他十分尖锐地提出了妇女地位和妇女解放这一重大的社会问题，产生了较为广泛深远的影响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玩偶之家》，改写谭佩生，演播张君英。 诺拉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，从小受父亲的宠爱，后来和哈尔茂结了婚。哈尔茂原来是个政府职员，由于收入微薄辞职当了律师。由于律师职业并不稳定，哈尔茂又不肯接受来历不明的钱，因而生活并不富裕。在诺拉怀了孩子的时候，哈尔茂因劳累而生了病。医生告诉诺拉，哈尔茂的病很危险，除了到南方过冬疗养，没有别的办法能够救他的命。当时家里没法开支这笔费用，哈尔茂又反对借债，诺拉只有瞒着丈夫向克洛克斯泰借了一笔钱。挪威的法律规定，没有男人签字，女人不能借债。于是，诺拉只有借用父亲的名义签立借据。他告诉哈尔茂，这笔钱是他父亲资助的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，哈尔茂病体康复，诺拉省吃俭用，还想办法找一些抄写工作挣点钱，每月偿还债务。这一切都瞒着哈尔茂。八年过去了，他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，那笔债务很快就可以还清了。哈尔茂又被一家合资银行聘为经理，渴望拿到高薪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场危机突然降临在这个家庭里。原来和美的夫妻关系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。圣诞节的前一天，诺拉兴冲冲地买回圣诞树和给全家的礼物。他得意地向哈尔茂展览自己买回来的东西。哈尔茂亲热地跟他开着玩笑，称他为小鸟、小松鼠、不懂事的孩子，还抱怨他买了那么多礼物，却没给自己买一点东西。诺拉趁机跟丈夫要钱，说是留着以后给自己买东西。哈尔茂一边开着玩笑，却不肯拿出钱来。这时，诺拉的老同学林丹太太突然来访。这是一位自立的女性，她进城来是求哈尔茂帮忙找个安定的工作。诺拉热情地答应，并说找个机会把哈尔茂哄高兴了，让他帮忙。为了向自己的老同学证明自己也并不是完全依靠丈夫过日子，诺拉又提起借钱帮助哈尔茂治病的往事，特别强调自己一直在偷偷地挣钱还债。提起这件事，诺拉颇为得意，自以为像个男人。林丹太太凭着自己的生活经验，责怪诺拉不应该把这件事情瞒着哈尔茂。 诺拉不以为然，因为他正沉醉在对家庭生活的幸福感受之中。突然，格洛克斯泰来找哈尔茂，林丹太太见到他大吃一惊。格洛克斯泰恰巧是他过去的情人，分离已久，他急忙避开了。当克洛克斯泰到书房去见哈尔茂的时候，阮克医生从书房里出来。他是这个家庭的好朋友，患了不治之症。他爱诺拉，却把感情藏在心里。阮克在谈到克洛克斯泰的时候，说他害了道德上治不好的毛病，是个坏透了的人。哈尔茂打发走了克洛克斯泰，也来到了客厅。诺拉把林丹太太介绍给哈尔茂，求他帮忙。哈尔茂正准备辞退克洛克斯泰，他了解到林丹太太有簿记工作的经验，便爽快地答应了，打算让他来顶替克洛克斯泰的职位。哈尔茂要外出办事，林丹太太和阮克同他一起走了。诺拉送走了客人，回来和孩子们一起玩耍，开心地笑着，嚷叫着。他是那样开心，就像是个天真的大孩子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克洛克斯泰又出现在客厅的门口。诺拉把孩子们送到里屋，心神不定地迎接这位不速之客。他以为克洛克斯泰是来催债的，可是这位债权人向他提出的却是一个更棘手的问题。克洛克斯泰知道哈尔茂要解雇他，但他却把目前的职位当成往上爬的阶梯，绝不能失去他。因此他急切要求诺拉劝说哈尔茂改变这个决定。他告诉诺拉，由于自己做过一件不名誉的事，路子全让人家给堵住了。如果哈尔茂把他解雇了，他要拼命的。诺拉拒绝了克洛克斯泰的要求，并向他表示，如果他一定要把借债的事告诉哈尔茂，虽然全家会闹一场别扭，但哈尔茂会把欠的钱全部还清，这件事也就了结了。克洛克斯泰提醒诺拉注意借债时的一个细节。当时诺拉向克洛克斯泰借钱，克洛克斯泰要他的父亲签名作保，可是诺拉的父亲是在9月29日死的，签字的日期却是10月2日。一个人不可能在死后3天签字啊，而且年份和日期都不是签字者的亲笔。诺拉只有承认，当时父亲病得很厉害，不能把哈尔茂病重的消息告诉他，他只有自己代父亲签字。克洛克斯泰威胁说，啊，你好像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。老实告诉你，从前我犯的正是那么一桩罪，结果我弄得身败名裂。诺拉不以为然，她认为自己借债是为了救丈夫，为了不给病重的父亲增添麻烦，才代他签字的。克洛克斯泰尖锐地说，法律不考虑动机。诺拉天真地说，那一定是个笨法律。克洛克斯泰为了迫使诺拉接受自己的要求，进一步威胁他，要是我拿借据到法院去告你，他们就可以按照法律惩办你。说完他给诺拉鞠了一躬，转身从门厅走了出去。诺拉被克洛克斯泰的威胁搞得心烦意乱， 坐立不安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哈尔茂回来了，不等诺拉开口，他就问道，哎，是不是克洛克斯泰来求你给他说好话，还叫你假装说是你自己的意思？诺拉刚想承认，趁机劝说丈夫，哈尔茂却制止他，不许再提这件事。诺拉为了哄丈夫高兴起来，再趁机求情，一会儿要求哈尔茂帮自己出主意，在化妆舞会上怎么打扮，一会儿又逗引他欣赏圣诞树上的花朵。可是哈尔茂却忙着翻看文件，只是心不在焉地应付他。诺拉疑惑地问哈尔茂，哈尔茂，克洛克斯泰犯的事情当真是那么严重吗？她认为丈夫熟悉法律，试图从他的回答中得到一点慰藉。可是哈尔茂却告诉她，伪造签字，不管出于什么动机，都是犯罪，只有甘心受罚。由于克洛克斯泰使用狡猾的手段逃避法律制裁，结果是品行越来越堕落。他特别强调说，最可怕的是这种人在自己儿女身上发生的坏影响。在那种撒谎欺骗的环境里，家庭生活全部沾染了毒气，孩子们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罪恶的细菌。一谈起这类问题，他兴致颇高，又不禁宣讲自己的观点。我嘛，当了多少年的律师，这一类的事情见得太多了。年轻人犯罪的案子，差不多都可以追溯到撒谎的母亲身上。诺拉不能接受这种说法，他问道，为什么你只说母亲呢？哈尔茂含糊其辞，又把克洛克斯泰痛骂了一顿，便径自进书房处理文件去了。诺拉被哈尔茂的一席话搞得更加心烦意乱。可是更严重的局面还在等待着他。晚上，圣诞树上的礼物都被摘走了，孩子们都去欣赏自己得到的小玩意儿。诺拉留在客厅里，她提心吊胆地倾听门口的动静，生怕克洛克斯泰会突然出现，更怕他会把那张要命的借据丢在信箱里。哈尔茂回来了，诺拉无法承受精神的重压，终于向丈夫提出要求。哈尔茂，为了我，你一定得把克洛克斯泰留在银行里。哈尔茂一口回绝，他告诉诺拉，他本来可以不计较他品行上的缺点，可是克洛克斯泰竟然凭着老同学的关系，当着很多人的面叫他的小名，这是不能容忍的。诺拉委婉地批评哈尔茂心眼太小，哈尔茂一气之下把辞退克洛克斯泰的信交给佣人，让信差马上送出去。诺拉情急之中央求哈尔茂，为了他，为了哈尔茂自己，为了孩子，赶紧把信追回来。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哈尔茂看见诺拉绝望的神情，又好言抚慰，他搂着诺拉向他表白，你什么事情都不用怕的，到时候我自有胆子和力量，你瞧着吧，我的两只宽肩膀足够挑起那副重担子。诺拉误以为丈夫会承担由那张借据引出的后果，他虽然惊魂未定，但忧虑的已不再是自己的安危， 而是丈夫的前程。当丈夫抛开她走进书房的时候，她低头自言自语：海尔玛会干得出来的，使不得，万万使不得。我总得想个脱身的办法。正在这个时候，阮克医生来访了。他告诉诺拉，由于父亲干荒唐事留给他的脊髓劳已经到了晚期，也许不到一个月就要烂在坟墓里了。他感慨万端地说：如果我死了，你和海尔蒙很快就会忘掉我，找个新朋友补上我留下的空位子。诺拉完全理解阮克的心境，他忽然想到可以请他帮忙解决由那张借据引起的危机，于是他说：我最信任你，我知道你是我最靠得住的、最要好的朋友，所以有件事你得帮我挡住。为了我，海尔蒙会毫不踌躇地牺牲自己的生命。阮克急切地打断诺拉的话，并向他表露自己的隐情。诺拉，你以为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肯为你牺牲自己的性命吗？阮克医生一直在默默地爱着诺拉，他发誓要在离开人世之前找个机会向诺拉说出自己的心里话。现在找到了机会，他感到轻松，以为这样一来，诺拉更可以信任他。可是，阮克的表白却是诺拉不愿再求他帮忙。诺拉并非不知道阮克在爱着自己，他也在体味着这种爱，但是他把这种感情袒露出来，却破坏了诺拉的心理平衡。当阮克催促他提出要求的时候，他却打消了原初的念头。克洛克斯泰接到了哈尔茂的辞职信以后，立即写了一封信，把关于借据的详细细节告诉了哈尔茂。他带着这封信来找诺拉，向他宣布，不管诺拉能凑到多少钱，也不会把借据还给他。当哈尔茂了解到那张借据的真相时，肯定会给他安排一个更重要的位置。克洛克斯泰猜想诺拉会产生自杀的念头，他劝告着说：如果你有这种念头，赶紧收起来，即使你自杀了，哈尔茂还得接受我的条件。诺拉仍然坚信丈夫不会向克洛克斯泰妥协，为了保住丈夫的名誉，她确实想以自杀的方式摆脱危机。克洛克斯泰走出门厅时，诺拉跑到门边，她看见克洛克斯泰把那封信丢在信箱里，她感到一切都完了，摆在自己面前的只有一条路了。但是他又很难痛下决心。林丹太太发现诺拉失魂落魄的神情，在了解到克洛克斯泰的用意之后，决定说服他取回给哈尔茂的信。他嘱咐诺拉想办法拖住哈尔茂，别让他去开信箱。哈尔茂和阮克一起走出书房，诺拉为了阻拦哈尔茂去取信件，撒着娇要他帮助自己练习舞蹈，准备明天的晚会节目。哈尔茂兴致勃勃地弹起琴，诺拉拿起一面手鼓，裹上披肩跳起舞来。一开始他故意跳错舞步，让哈尔茂相信必须费点力气来指点他。逐渐的， 他把内心的惊恐忧虑都尽情地宣泄出来，忘了步伐，乱了节奏，只是疯狂地摇着手鼓，旋转着躯体，头发松开了，披散在肩上。海尔茂在旁边指点他，他却视而不见。林丹太太进门后看到这种情景，惊呆在门厅里。海尔茂也困惑不解，他责怪诺拉不该把学的东西全忘了，要他从头学起。诺拉趁机要求海尔茂不再干别的事，不许去开信箱，只能陪着自己练舞。海尔茂只有答应诺拉在明天晚会之前不离开他。吃饭之前，林丹太太告诉诺拉没有见到克洛克斯泰，他留下字条告诉他说明晚相见。诺拉仍然相信海尔茂看过那封信之后会承担起责任，甚至会为了维护妻子而牺牲自己，他把这叫做奇迹。但他不愿意让这奇迹真的发生，他已决定自杀，却又把那个时刻拖延到他早已盼望的跳舞会之后。第二天晚上，楼上正在举行舞会，诺拉打扮得像个天仙，美丽的舞姿引起阵阵掌声，她陶醉在欢乐的海洋之中，希望舞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。在客厅里，林丹太太和克洛克斯泰谈着他们自己的事。林丹太太向克洛克斯泰解释为什么离开他另嫁他人，并恳切地要求和他一起生活。一对旧情人重新和好，克洛克斯泰在深深的幸福感中表示要努力做个好人，并决定把给海尔茂的信要回来。林丹太太却认为应该让海尔茂知道这件往事的真相，以使他与诺拉之间能够相互了解。舞会结束之后，海尔茂和诺拉回到客厅里，海尔茂急不可待地去开启信箱，他首先处理的是阮克的名片，在名字上画着黑十字，这是临近死亡的信息。海尔茂不免为失去一个朋友而伤感，他拥抱着诺拉动情地说，现在只剩下咱们俩靠得更近了，我常常盼望有件危险事威胁你，好让我拼着命牺牲一切去救你。诺拉等待的就是这句话，她催促丈夫到书房去看信，而自己在心里向丈夫和孩子告别之后，急匆匆地向大门跑去。突然，海尔茂又走出书房，手里拿着克洛克斯泰的信，惊慌失措地拦住诺拉，把门厅锁住，凶狠地逼着诺拉供认事实真相。他像是疯了似的大声嚷叫，辱骂诺拉是个伪君子，是个下贱女人，连同诺拉死去的父亲也成为他辱骂的对象。在痛骂之余，他又命令诺拉在家里住下去，但却不许他再和孩子们接近，还准备接受克洛克斯泰的条件。诺拉盯着海尔茂，就像面对的是一个陌生人，但心情却逐渐平静下来。这时候，佣人又送来一封信，信里装着的是那张借据。这是重新获得幸福的克洛克斯泰送来的。海尔茂就像得救似的嚷叫着，哦，我没事了，我没事了。他换了一副嘴脸面对诺拉，一再表示已经饶恕了他。两天来的风云骤变 是诺拉看清了海尔茂的真实面目。他像是变了另一个人，他向海尔茂倾诉了自己两天来的感受。他不客气地指出，海尔茂不配教育他，他也不配教育孩子，他已经不再爱他了。以后，他要一个人过日子，想法子了解自己周围的环境。海尔茂理直气壮地指责他，你就这样把你最神圣的责任丢下不管了？诺拉的回答更为理直气壮，我还有别的更神圣的责任，这就是我对自己的责任。海尔茂摆出教育家的面孔，责备诺拉不信仰宗教，不懂得法律，没有道德观念。诺拉断然宣布，他不再相信宗教，他凭着自己的标准判断出国家的法律是不讲理的。他要弄清楚，究竟是社会正确，还是自己正确。无论海尔茂用什么理由阻拦诺拉，他离家出走的决心已不可动摇。他走进卧室，取出外套和旅行提包，从手指上取下戒指，交还给海尔茂，又要回自己的戒指，并向海尔茂宣告，我现在把你对我的义务全部解除，从今以后双方都有绝对的自由。海尔茂知道事情已无法挽回，又向诺拉提出要求，允许他给他一点帮助。诺拉却断然拒绝说，我不接受生人的帮助。海尔茂对诺拉的话困惑不解，怎么？难道我永远是个生人吗？诺拉意味深长地回答说，除非奇迹真的会发生。但是他已经不相信世界上有奇迹了。说完，他道了一声再见，转身从门厅走出去。客厅里就剩下海尔茂一个人，他感到孤独绝望。这时楼下响起诺拉撞上大门的声音，这声音震撼了整个大地和天空。 听众朋友，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挪威19世纪杰出的戏剧家易卜生的剧作《玩偶之家》。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，再会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播送戏剧故事《双线宫》。《双线宫》的作者是元代杂剧作家高文秀。高文秀是现在的山东东平人，生卒年月不详。据《鹿鬼传》记载，他是府学生员，早卒，都下人号小汉卿。现知其作杂剧32种，其中写梁山英雄李逵的就有8种之多。元杂剧中的水浒戏约有20余出，现存6种。双线宫写李逵仗义救人，缴令献功的故事。李逵粗中有细，机敏灵活的性格颇有特色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双线宫》，改写周传佳，朗诵曹灿。 尊荣和宋江是八拜之交的兄弟，早先一同在郓城县衙当刀笔吏。后来宋江上了梁山，孙荣仍留在郓城县衙，可二人并没有断了来往。孙荣家里无老无少，只有续弦的妻子郭念儿。这个郭念儿是个不守本分的风骚女人，老实懦弱的孙荣哪里管得住她。这郭念儿表面上和孙荣如胶似漆，十分亲昵，哄得孙荣是迷迷糊糊，心如蜜甜。可背地里呢，却和有权有势的白衙内勾勾搭搭，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。这一年春季，孙荣到泰安神庙许下香愿，打算前往烧香还愿。郭念儿也要跟着兜风。胆小谨慎的孙荣听说泰安一带强人如毛，是个多事之地，便想找一个可靠的随从护卫，于是瞒着媳妇儿郭念儿直奔梁山找宋江哥哥去了。结拜兄弟有事相求，宋江满口答应。他跟吴用商量一番，就传下了命令：众弟兄，有哪个愿保孙荣前往泰安神庙烧香，快快报来。命令刚一传下，就跳出一个黑铁塔似的大汉来。只见他头缠嵌红巾，身穿星纳袄，腰系红搭包，腿裹护膝，足蹬8大麻鞋，手执2把磨得寒光闪闪的加钢板斧，旋风一般卷到宋江的面前，施礼叫道：宋江哥哥，兄弟来也。他就是李逵，小名叫山儿，长得5大3粗，又黑又壮，性烈如火。因为他形如风，吼似雷，两把板斧能舞得叫人眼花缭乱，所以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黑旋风。孙荣见李逵相貌出奇，烟熏墨染的一般，不禁吃了一惊，自言自语起来：哎呀，这究竟是人还是鬼啊？宋江一听：哈哈，兄弟休要惊怕，这大汉名叫李逵，是山寨的第13个头领。别看他相貌凶恶，心地却是十分善良，专爱扶危济困，除暴安良。孙荣听宋江这样说，连忙致歉与李逵相见。宋江让李逵隐姓埋名，改名叫 王仲义，换上了一身庄稼人的衣服，并嘱咐他：山儿，孙荣乃是我八拜之交的兄弟，你一路之上可要紧紧相随，细心照料。泰州地面云集着天下英雄好汉，山棚相连，擂台林立，你休要逞强争胜，惹是生非，更不要厮杀斗殴，误了大事。李逵冲宋江一拱手：请哥哥放心，一路之上我为孙荣哥哥执鞭坠镫，端茶捧酒，就是遇上那无赖之徒，只管忍气吞声，逆迹前行，绝不还口还手。泰安城即便是那虎穴龙潭，我也要保护孙荣哥哥平安无事返回家乡。当下立了军令状，辞别众弟兄，随孙荣下山而去。趁着孙荣去梁山的空啊，这个郭念儿赶忙找来了白衙内。这个白衙内啊，名叫白赤蛟，是个权豪嗜药之家，平日里胡作非为，无人敢管，打死人不偿命，外表衣冠楚楚，人模狗样，五脏六腑装的全是男盗女娼，是个调情卖俏、寻花问柳的老手。他见郭念儿颇有姿色，风骚多情，如同猫儿闻到了鱼腥，郭念儿则迷恋他的有权有势、财大气粗，于是两个臭味相投的家伙就凑到一起来了。平时嘛，有孙荣在，碍手碍脚，熟人熟地毕竟不太方便，这回有了个外出烧香还愿的机会，怎能不叫他们欣喜若狂呢？他们约定到泰安之后街头私讨，做个长久夫妻。两个狗男女正在亲热，忽听孙荣回来，白衙内从后边的角门溜走了。孙荣领李逵见过郭念儿，那郭念儿本指望孙荣能找来个俊俏后生当护卫，见李逵生得又黑又粗，一副庄稼人打扮，不由得皱了一下眉头，冷冰冰地扭过脸去。当天三个人上路，几天之后来到泰安，住进火炉殿。这火炉殿呢，是去泰安神庙的必经之路，四面八方前来烧香的人都要在此打尖稍事歇息。孙荣让店小二把郭念儿安排在一间干净的客房里，准备和李逵一起先到神庙去占房子，等把房子占好再回来接郭念儿。郭念儿巴不得他两人赶快离开，好与随后而来的白衙内接头。他心里这么想，嘴上却故意的撒娇：哎呀，你们可要早点来呀，奴家一个人在这里怪害怕的。孙荣一听他这么说，就站住了脚步，是恋恋不舍。李逵看着郭念儿扭捏作态的样子，听着他那娇滴滴酸溜溜的话音，早有几分腻味了，冲着郭念儿说：嫂嫂，青天白日的有什么好怕的？说着拉起孙荣就要走，郭念儿偏偏又扯住孙荣的胳膊，酸声促气的做起态来。哎呀，把个又傻又呆又痴情的孙荣哄得迷迷糊糊，眼泪都快流出来了，连声说：啊，我就回来，我就回来。磨蹭了好大功夫，孙荣和李逵才出了火炉殿。郭念儿瞧着他俩的背影消失在了大道之上，连忙梳洗打扮一番，对着窗外可就哼起了小曲儿了：峨眉紧锁长相思。就这样重复了三遍，窗外响起一个男人的哼唱：夫妻醉卧紧相依。郭念儿一听是白衙内的声音，连忙打开了房门。白衙内好像一只猫，蹭就钻了进来，扑向郭念儿。这两个人呢，就在床上滚了起来。 亲热了一阵子，一前一后溜出殿门，来到一处树林里。白衙内早就备好了一匹骏马拴在那儿了。他先将郭念儿抱上马背，然后飞身上马，把郭念儿紧紧搂在怀里，一扬鞭，啪，策马而去。这一切全没瞒过店小二的耳目，但是一来孙荣临走之时没有交代，二来店小二闹不清白衙内与郭念儿之间的关系，所以不敢阻拦。等孙荣回来接郭念儿，小二才把这些告诉孙荣。孙荣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他又惊又气，如呆似痴，半天才捶胸顿足地哭喊着：天哪，我的好媳妇儿叫人家拐走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孙荣回殿接郭念儿，李逵留在神庙收拾房子，左等右等不见孙荣回来，便回火炉殿看看是怎么回事。正是阳春三月，满眼鹅黄嫩绿，衬印着灼灼红桃，簇簇梨花犹如雪后的玉树琼枝，蜂蝶在花间飞舞，柳絮随风轻扬，黄莺啼转，紫燕呢喃，铺满芳草的大道上车马相接，是行人不绝。李逵只顾朝前赶路，无心观赏这明媚的春光。忽然对面传来一阵急雨般的马蹄声，飞过来一匹骏马，马背上坐着一男一女，女人紧靠在男人怀里，男人一手搂定女人的腰，一手挥舞着马鞭。那女人打扮得十分妖艳，好像又有些面熟。霎时间骏马驰到跟前擦身而过，马蹄溅起的泥星子崩了李逵一身一脸，气得他两眼直冒金星。哼，如果不是急着赶路啊，他怎肯饶了这对泼男女。李逵回到火炉殿，见孙荣俩手捧着脑袋在那儿发愁，一问才知郭念儿被人拐跑了。他忽然想起刚才路上遇到的那一对男女，莫非他们就是白衙内和郭念儿？啊，怪不得那女人有些面熟呢。他就把刚才看到的情形跟孙荣和店小二说了说，店小二证实了他的猜想。嗯，准是他俩，没错。我听那妇人在房里唱了三遍小曲儿，那汉子就在外边接上枪，两个人在房里折腾了一阵子，就到树林子里骑上马走了。嗨，小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，又听说那汉子叫什么白衙内，也没敢多管多问。 嗯，这么说他们是定好计合伙私逃了。 李逵气得哇哇直叫，哼，待俺追回这一双狗男女，替哥哥出了这口闷气。 孙荣怕李逵闯祸，忙加阻拦。李逵呵呵冷笑， 哥哥放心，俺不动一刀一枪，要把那白衙内生擒活捉。他若肯认罪便罢，不认罪惹恼了俺，把他那脊梁骨咯吱吱撅作两截儿。 说罢呼的一声，一股旋风似的就走出了火炉殿。孙荣到现在才如梦初醒，知道郭念儿原来是背着他和白衙内私通。他咽不下这口气，恨透了这一双狗男女。李逵走后他住着总觉得心里边别扭，就告辞了店小二，到衙门告状去了。谁料想这一告啊，竟告到了白衙内手里。怎么回事呢？原来这个白衙内拐走了郭念儿，冒充夫妻四处游逛，凭着他的权势和关系走到哪儿也是通行无阻。他们由着性儿吃喝玩乐，好不得意呀。白衙内性情狡诈，鬼点子很多，他料到孙荣会到官衙告状，就借了当地一个大衙门坐着，专等孙荣前来。 白衙内正在坐衙，忽听有人喊冤，便令门官传告状人上堂。哎，来者正是孙荣。他递上状纸，申诉了理由，大骂白衙内夺人妻室，伤风败俗，少不得车辇马踏，该杀该剐。白衙内啊，被他骂得火冒三丈，忍不住问， 你小子这么样的骂白衙内，就不怕被他听见？ 哼，他又不是驴，哪有这么长的耳朵啊。 白衙内被骂得脸上火辣辣的，狠狠地拍了一下惊堂木， 这小子好无礼，给他上了家，下到死囚牢里。 话音未落，虎狼般的差役就扑了上来。孙荣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大声申辩，哎呀，大人，小人是原告。白衙内得意的冷笑一声， 哼哼，我知道你是原告，我这衙门里就加原告。 等白衙内下了堂，好心的门官偷偷地问孙荣，哎，你要告谁呀？ 我告那夺我妻室的白衙内。哎呀，你原来不认识白衙内呀？刚才坐堂的就是他 啊！ 哎呀，这一下我可糟了，我告到老虎嘴里去了。 孙荣被下到死囚牢里，先吃了30杀威棒，打了他皮开肉绽，然后把头发拴到将军柱上，套上脚镣手铐，抬上匣子床，系上滚肚锁。孙荣也无钱贿赂，狱卒们领了白衙内的密令，对他是格外的凶残。孙荣被折磨得死去活来，只盼望李逵赶快前来解救啊。再说李逵离开火炉店去追赶白衙内和郭念儿，追了半天不见踪影，后来才听说白衙内借衙而坐，孙荣告到白衙内手里，被下到死囚牢中。李逵恨不得闯进大衙，一拳打死白衙内。他又一转念，哎，当初我立下军令状，保孙荣哥哥平安返回，若不先将他救出，有何脸面回梁山见宋江哥哥？可是要想救出孙荣，谈何容易呀、啊、死囚牢戒备森严，根本无法进去，这该怎么办呢？嘿，这忙李逵就动起了脑筋，他眉头一皱，嗯，一条妙计涌上心头。他扮成了一个庄稼人呆后生，身上藏着蒙汗药，手里边提着一罐子滚烫烫香喷喷的羊肉泡饭，来到了囚牢跟前。这个囚牢啊，一周遭围着高墙，墙外长满了密密匝匝的棘针，只留着又矮又小的门，门上挂着一个牵铃绳，就叫牵铃锁，谁要是进牢就先得打铃通知看门的牢子。李逵故意装傻充愣，不去打铃，从地上捡起一块半头砖，咚咚咚乱砸牢门。牢子怒气冲冲地开了门，李逵啥话也不说，就往牢里闯。牢子拦他，他大声嚷起来：“ 俺给俺表哥送饭，为啥不让进啊？俺娘听说俺孙荣表哥坐牢，特意做了这羊肉泡饭，叫俺给俺表哥送来。俺想吃，俺娘都不让，不是你想。” 说着，掀开了饭罐子盖，一股诱人的肉香直扑鼻子。馋的牢子是不住的咂嘴儿咽唾沫。牢子见李逵是个傻乎乎的呆后生，也就把他放进去了。李逵进了牢门，故意四处乱闯，为的是摸清囚牢里的地形路线。牢子不放心，就把他带进孙荣的牢房里，守在一旁。李逵见了孙荣，使了个眼色，大声说：“ 表哥，俺娘叫俺给你送饭来了。” 说着把羊肉泡饭盛到脖子里，递给了孙荣。孙荣伤重啊，只吃了一点儿就放下了。 李逵自言自语：“这么香的羊肉泡馍不吃就可惜了。” 老子在一旁早馋的流下口水，冲着李逵说：“ 哎，傻小子，我放你进来还不孝敬孝敬老子？” 李逵就等着他这句话呢，忙趁老子不注意，将随身带的蒙汗药搅到饭里，就捧给了老子。老子接过来是风卷荷叶，狼吞虎咽，一会儿的功夫就吃了个精光，还津津有味的咂着嘴儿， 哎，真香啊！啊，这乡下人做饭咋舍得搁这么多的花椒啊？嗯，吃上去还是有点麻酥酥的呢。哎呀，怎么越来越麻了？ 说着说着就倒在了地下。李逵忙从老子身上取下了钥匙，打开孙荣的脚镣手铐，然后指给他一条出狱的路线，让他赶快回奔梁山见宋江哥哥。兄弟，那你呢？ 哎，我今夜杀了那白牙内，为哥哥报了仇，再回山寨献功。 李逵送走了孙荣，顺便打开牢门，放走所有的囚犯，然后就直奔大衙。此时已是掌灯时分，白衙内正和郭念儿在后堂胡喝烂饮。李逵扮作门官潜进衙内，趁郭念儿出来添酒送菜的机会逼近他的身旁，冷不防一把揪起了郭念儿，手执板斧低声骂了一句：“ 臭婊子，你还认得我吗？” 哎，你！ 郭念儿惊恐地看着李逵， 哎，你不是王仲义吗？ 不错，我就是护卫孙荣哥哥前来烧香还愿的王仲义。你若敢声张，先吃我一斧。 说着，从身上唰取出了明晃晃的板斧。 哎呀，好汉爷，饶我的性命！ 郭念儿浑身颤抖地叩头求饶。 不识羞耻的臭婊子，我不杀你，可是你得再给我唱一遍小曲儿。 无耻的郭念儿刚刚唱出两个字，李逵举起板斧将他的人头砍落在地。李逵提着郭念儿的头闯入后堂去杀白衙内，可白衙内已经烂醉如泥了。李逵不肯不明不白地杀了这个家伙，就用凉水将他喷醒。 醒醒！ 我醒着呢。 白衙内醒了酒，一睁眼看到了手提板斧、怒目圆睁的黑大汉站在面前，早吓得是魂飞魄散。惊叫起来， 你是谁？要干什么？ 我是你黑爷爷李逵。 李逵上前一把揪住白衙内，大声喝道： 贪花恋酒的贼禽兽，若想活命就给我唱一支小曲儿。 白衙内不敢不唱啊，他一句儿还没唱完呢，只听见咔嚓一声，他的脑袋也就搬了家了。李逵把两颗血淋淋的脑袋系在一起扔在脚下，又从白衙内身上割下了一条衣衫，搓成一条布绳，蘸着白衙内腔子里的鲜血，在雪白的墙壁上写道：宋江手下第13个头领黑旋风李逵杀了白衙内和郭念儿这一对淫猫烂狗。写罢，李逵提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连夜就返回了梁山。自打李逵护送孙荣走了以后，宋江一直放心不下，先是派神行太保戴宗打探消息，后来听说李逵只身去追白衙内，孙荣告状不成，反被下到死囚牢，便亲自带领人马前来接应。半路上遇到从死囚牢逃出的孙荣，才知道李逵去杀白衙内去了。 宋江怕李逵孤身一人对付不了官府，就日夜兼程赶往泰安。这一天黎明时分，只见迎面走来一条黑大汉，挑着两颗人头。宋江高兴地说： 呵呵，瞧，那不是山儿吗？ 李逵已经看见宋江和众弟兄，他飞跑过来，连忙施礼： 宋江哥哥，俺李三儿献功来了。 宋江大喜，连声夸奖： 三儿贤弟，保护孙荣兄弟平安返回，又杀了奸夫淫妇，称得上孤胆英雄，双份功劳。 他们返回山寨之后，在忠义堂摆下了喜庆筵席，这正是白衙内以势仗权，害好人失逞凶顽，孙荣他含冤负屈，遭刑县屡受熬煎，黑旋风拔刀相助，劫囚牢虎穴龙潭，秉正直替天行道，众头领庆贺开言。 听众朋友，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元代杂剧作家高文秀的作品《双献公》。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，再会。